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别麻烦了，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上个月著名作家贾平凹带来了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《山本》，45万字的新作，揉入的仍然是贾平凹生命中的秦岭故事，讲述了发生在战争时期的一个绝美的爱情故事，推演出了一部浓烈壮阔的秦岭志。说到贾平凹这位作家，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陕西人，不过说到他这10几部长篇小说全部读过的人恐怕不多。那关于这位高产的作家，关于他这本新书都有哪些故事呢？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就从贾平凹的新书《山本》开始聊起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按照贾平凹自己的说法，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。贾平凹在他之前的不少小说中写过许多次秦岭，比如秦腔等作品，但秦岭大多数时候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，而这次的山本却不同，干脆将秦岭作为了直接的写作对象。山本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-30年代秦岭腹地的窝镇，是以女主人公陆菊人和窝镇枭雄景宗秀之间的情感纠缠为主线。陆菊人嫁到窝镇的时候，带来了3分胭脂地的陪嫁。根据风水先生的说法，这是一块暗通龙脉的神奇宝地。也许是阴差阳错，也许是冥冥之中，这块承载着陆菊人隐秘宏愿的方寸之地，却成为了景宗秀父亲的墓地。而墓地下面，景宗秀还挖出了一面铜镜。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偶然事件，就像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。刀客、土匪、游击队等多股势力一时间风起云涌。除此之外，贾平凹还在书中对秦岭一带的草木鸟兽都做了详尽的描述，这一部分的篇幅之多，也足以称得上是一部秦岭的地方志了。熟悉贾平凹的朋友可能发现了，他的书名啊有个特点，什么高兴、秦腔、老生、菊花。近年来贾平凹的书名几乎都是两个字的。贾平凹也透露，他的确偏爱两个字的书名。这本新书原定名就是秦岭，可是后来嫌和曾经的秦腔混淆，就变成了秦岭志。再后来又改了，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更适合他，但是山本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？不少读者也起了疑问，这名字听着怎么跟个日本人的姓似的呢？贾平凹解释，他觉得给书起名跟给人起名一样，讲究张口音最好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，于是就有了山本。上下嘴唇一碰打开，那是张口音。贾平凹在新书的后记里写道，我是秦岭里的人，生在那儿，长在那儿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，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。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，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，我的脾性便这样，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。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，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，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，大得如神，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，却无法清晰的把握。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，即便写不了类似的《山海经》，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，一本秦岭的动物记，总也可以吧。在数年里去过昆仑山，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都府，我得首先要拜祭的。去过秦岭始觉的鸟鼠同穴山，这山名特别有意思。去过太白山、华山，以及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，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，已经是不少地方了，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。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，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。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、动物记，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。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的传奇，这使我改变了初衷，从此倒对那个年代的传说感了兴趣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我们聊的是作家贾平凹和他的新书《山本》。有人评价说贾平凹的小说样子看起来很稠，他写的密密麻麻，文字环环相扣，句句的联系很近，也很少分段。或许陕西那块地儿黄土厚，人与人的关系也稠，但奇妙的是密密麻麻的字，如果耐心读进去了，你能找到一种顺畅呼吸的节奏，你会跟着贾平凹进了山，见了人，懂了心。贾平凹今年66岁了，他从1973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《一双袜子》算起，在过去的45年里，有人统计勤奋高产的贾平凹已经写了1500万字，其中包括16部长篇小说，还有40-50部中篇小说，200多篇短篇小说，另外还有大量的随笔散文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贾平凹一直是用手拿笔在纸上写作的，而且在写山本的时候，贾平凹不光手写，而且是手写了3遍。他说写第一遍初稿的时候，在很豪华的笔记本上来写，然后在一般的稿纸上进行抄改，完成第二遍的写作，之后又从第一个字开始进行第3遍抄改。如果写10万字作品的话，经过我手其实起码已经写了30万字了。山本大概有45万字左右，算下来我用手写过去的能有130多万字。平时我们都是电脑打字，打几万字也够累人的了，您再想想贾平凹这写字的量，真替他感到累得慌。但贾平凹自己倒不觉得，他开玩笑说自个儿啊也算是个手艺人，还说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自我修行的过程，能自我排毒、自我提升，而且在这期间会产生许多奇妙的感觉，写得越深入越能发现无限的乐趣。日常生活中排除掉开会、活动等事务之外，贾平凹会从早上起来开始写作，一直写到中午11点左右，然后吃吃饭、睡睡觉，再从下午3点写到5点。正常情况下每天可以写4-5个小时。他说过年放假一般是他最快乐的时刻，因为无人干扰就可以多写一会儿了。在他的早期作品中，他也曾经这样写，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呆的人，喜欢静静地坐着，静静地思想，静静地作文。对比不少同龄的严肃文学作家，很多人都是多年久等，也不见新作露面，但贾平凹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。我们也不禁好奇，他难道就不会遇到题材匮乏的问题吗？贾平凹也透露了自己的心法， 他说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强调一点，就是作为一个作家，要始终与现实社会紧密接触，并真诚地面对生活，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保持一颗机警之心，对文学创作保持寂寞之感，并适度保持对生活的饥饿感。据说贾平凹有个习惯，每写一部长篇都会写一些书法来给自己加油鼓劲儿。有时候是五言七律，有时候就是顺口溜，写下来之后就大大小小的挂在墙上。他说，写作就像是跑马拉松，一定要有人在一旁喊加油才能坚持下来，但写作时没人在旁边加油，就只好自己说给自己听了。山本着眼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秦岭中的故事，而写完山本，他也写了一幅书法，上面有这样一句：英雄随草长，阴谋遍地埋，世道荒唐过，飘零只有爱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作家贾平凹和他的新书山本。刚才呢说了不少严肃文学领域的话题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点文学创作之外的话题。曾经看过一篇新闻，说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经到陕西的秦始皇兵马俑参观，过程中就问了陪同人员不少问题，其中有个问题是这样的：听说秦俑各自面貌不同，据专家研究，跟现代陕西人面貌有相同之处吗？有长得像贾平凹的吗？对贾平凹印象深的台湾作家可不只是余光中一位，还有一位台湾著名作家曾经就是贾平凹的粉丝，这位作家就是三毛。而贾平凹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，记述了他和三毛之间的缘分。他是这样写的：许多年里到处逢人说三毛，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。艺术靠征服而存在，我启慕着三毛这位真正的作家。夜半的孤灯下，我常常翻开他的书，瞧着那一张似乎很苦的脸，坐想他毕竟是海峡那边的女子，远在天边，我是无缘等待得到相识面谈的。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1990年12月15号，我从乡下返回西安的当天，蓦然发现了陕西日报上署名孙聪先生的一篇《三毛谈陕西》的文章。三毛竟然来过陕西，我却一点不知道。将那文章读下去，文章的后半部分几乎全写到了我。三毛说，我特别喜欢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，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天狗》，一本是《浮躁》。我看第一篇时就非常喜欢，连看了三遍，每个标点我都研究，太有意思了。他用词很怪，可很有味，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，眼睛都要看瞎了。他写的商周人很好，这两本书我都快看烂了。你转告他，他的作品很深沉，我非常喜欢，今后有新书就寄我一本，我很崇拜他，他是当代最好的作家。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他的书写得很好，看许多书都没像看他的书那样连续看几遍，有空就看。有时候我就看平凹的照片，研究他，他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。读罢这篇文章，我并不敢以三毛的评价而洋洋得意，但对于他一个台湾人，对于他一个声名远震的作家，我感动着他的真诚直率和坦荡，未能得到他的理解而高兴。也就在第二天，孙聪先生打问到我的住址赶来，我才知道他是省电台的记者。 在1990年的十月，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开会，偶尔在那里见到了三毛。这篇文章就是那次见面的谈话记录。孙聪先生详细地给我说了三毛让他带给我的话，说三毛到西安时很想找我，但又没有找，认为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很有意思，隔着山去看他更有神秘感，如果见了面就没意思了，但我一定要拜访他，说是明年或者后年，他要以私人的名义来西安，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借一辆旧自行车，陪他到商州走动。又说他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找到别的作品，但没寻到，希望我寄他几本，他一定将书钱邮来，并开玩笑地对孙聪说，我去找平蛙，他的太太不会吃醋吧？会烧菜吗？还送我一张名片，上面用钢笔写了，平蛙先生，您的忠实读者三毛。于是送走了孙聪，我便包扎了四本书去邮局，且附了信，说盼望他明年来西安，只要他肯冒险，不怕苦，不怕狼，能吃下粗饭，敢不卫生，我们就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，吃地方小吃，看地方戏曲，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，了解社会最基层的人士。这书和信是12月16号寄走的，我等待着三毛的回音，等了20天，我看到报纸上的消息，三毛在两天前自杀身亡了。三毛死了，死于自杀。他为什么自杀？是他完全理解了人生，是他完成了他活着要贡献的那一份艺术，是太孤独，还是别的原因？我无法了解。作为一个热爱着他的读者，我无限悲痛。我遗憾的是，我们刚刚要结识，他竟死了。我们之间相识的缘分，只能是在这一种神秘的境界中吗？我只好对着报纸上的消息思念这位天才作家，默默地祝愿他的灵魂上天列入仙班。 每个人心里面 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田阳。说完了贾平凹和三毛之间的缘分，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，咱们来聊聊他和另外一位作家之间的故事。如果您在网上搜贾平凹的名字，可能经常会搜出这样的文章，比如问贾平凹和莫言谁的文笔更好，或者是贾平凹和莫言谁在文坛的地位更高。事实上，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，不过在这两位著名作家之间倒是有不少有趣的事情，而他们两位也曾经互评过对方，那是相当有趣，有见地。 我们先来听听贾平凹说莫言吧。他用了放火烧荒、猕猴桃和乡间射火这三个意象来表达自己读莫言作品的感受。在读过莫言的一系列作品之后，贾平凹想的最多的是乡间的射火。他说莫言的作品就像是一场乡间射火，什么声响都有，什么色彩都有，你被激荡，你被放纵，你被爆炸。那我们再来听听莫言讲贾平凹。莫言说，我跟平凹先生年龄差不多，出身也很相似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各自的特点。他是听着秦腔，喝着秦岭水长大的，我是听着冒腔，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戏长大的。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，我吃着红薯或者玉米长大。所以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，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。莫言还讲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是他和贾平凹的一次错过。那是1986年的夏天，贾平凹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言的人从新疆派来的电报，让去迎接他。当时贾平凹跟莫言素不相识，没有任何交往，但莫言被困在兰州，要在西安落一下脚，却找不到一个熟人。莫言就跟同行的朋友说，试一下给贾平凹拍封电报吧，写陕西省作家协会贾平凹手。结果那天火车晚点4个多小时，莫言到了广场一看，已经没有人了。他们一行几个人在广场上转了一圈，喊贾平凹的名字也喊不到人。后来同伴就说，你别在那自作多情了，你也不认识人家，也没有任何交往，人家凭什么接了莫名其妙的电报就跑这么远来接你呢？后来莫言也觉得大家说的对。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，莫言在日本无意间看到了一篇贾平凹写的散文，是刊登在给日本人学中文的教材上的。他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，当年贾平凹真的去接他了。贾平凹那天骑了辆自行车去接莫言，还举了一个皮包，皮包上写了两个字，莫言。可是他到处问却没人回答他，要不是这篇散文，莫言到现在还以为贾平凹那天没出现呢。后来他也在想，换到自己身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干嘛要去接他？而且还在广场转了很长的时间。莫言说，我觉着我欠了平凹一顿饭呢。好了，关于作家贾平凹和他的新书，时间有限，咱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。今天节目最后呢，也来听一首带着秦腔风韵的歌曲，来自郑钧的《长安长安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生命没有了，灵魂它还在，灵魂渐远去，我歌声依然，一路细心一路长，唱起了心中的悲凉。我生来忧伤，但你让我坚强。长安，长安，后一句清晰。